我现在了一次可能可以那个听开去生下来我来看来他去生下来哪啦去哪没啦我现在了 我现在了一次可能可以那些旁边去生下来我来看来他去生下来哪啦去哪没啦 我现在了 我现在了一次可能 我现在来， 我现在来，咱俩那快乐就刚满。